十个救火的少年，达明一派。 有咩意思啊？哥， 呢个有意思啊！嗱，即系达明一派，我好中意噶啦，基本上佢嘅每一首歌我都系非常之中意。十个救火嘅少年，即系我希望咧，我哋依家今时今日香港人咧，系由一个少年咧变到十个，就唔系由十个咧，即系走下走下咧，最后咧连剩低一个，可能都冇人去理啊。 哦，吓，啲好好团结啦，你见到啲少年， 啊、 大家一齐揸住相机， 去咗周末都啊嘛， 系咯。 其实我觉得 咧，个个都系龙友嚟嘅。 我有一个建议啊，杰斯，我建议咧，不如内地网民咧发起啦，去黎栋国啦、苏锦良啦、阮国强，即系呢啲咧呼吁香港人包容嘅内地游客嘅官员嘅府邸咧，去参观下。 系 吓，去玩下， 系 去屙下屎咁样。 O K， 吓， 我几赞成噶。 咦，我好喎、 啊。系啊， 我 即系 test 下佢哋嘅容忍度啊嘛。 我试下搵下佢哋啲地址出嚟吓，礼拜公布俾大家。 冇错啊，即系即铺，我哋即刻铺添啊吓。 啱嘅，啱嘅，大家睇下佢哋点包容啊嘛。吓，咁啊，读下嘢先啦。阿 Q Q Q Q Q Queen Ling 啊 ，Lian， 嗯， 佢就喺茶馆叹茶听屙屎，全身配搭，全身嘅感受。跟住仲有咧，就系阿千禄，佢就话根本咧就唔使讨论大陆人喺香港四围大小便嘅问题嘅。 嗯， 叫大陆人去欧美国家四处大小二便睇下又有咩结果。至于咩大陆学者就算罢啦，咁样呢、个咧，其实我都有谂过呢个问题嘅，即系我谂过就系、我去歐洲咧，我又真係唔係好，就係雖然都會而家都會見到好多內地人，但係又發覺冇呢啲問題嘅喎。 係咪未暴露出嚟？係或者歐洲咧地方比較大咧， 屙咗你都唔知。 冇錯，喺街道咧， 即係 正如咧香港咧食環署嘅有個清潔工話咧，佢成日咧都會見到有便嘅，但係唔知嗰個係人定狗嘅便。 唔係，但係嗱，你幻想一下嗱，一個好唔同嘅效果嚟嘅、如果喺歐洲 ，OK， 喺法國巴黎 ，OK。有內地人喺度便便 ，OK， 俾外國傳媒影到啦 ，OK， 然之後外國傳媒報道咯，法新社啊、路透社啊、CNN 啊，全部報道啦。跟住然之後咧，你又覺唔覺得國內嗰啲國內嘅傳媒就會話你包容一下啦，洋人咁樣，佢唔會喎，佢就會警告啲。內地同胞啦，喂，你去人哋嗰度啊，唔好失禮人啦、，OK？、人哋嗰度冇呢個隨處便便嘅習慣㗎，咁樣，即係會兩種效果嚟。點解咁？點解要咁樣對待香港人咧？ 醜陋嘅中國人啦、即係對住外族咧，佢就矮嘅；對於自己人咧，佢最叻嘅，即係最惡嘅。尤其對於香港人嚟講、我想讀另外一個 Chee 媽咧，就話Hello 各位茶客，啱啱听完啱啱睇完咧《逆光飞翔》啊，第一次听直播，支持你哋，系啊，好多谢你啊，第一次听直播。 哦，同《逆光飞翔》有咩关系咧？ 唔知咯， 飞光飞翔好似冇便便噶，好似 冇非常 touching 嘅， 好正嘅一套电影嚟噶， 非常好睇。 你突然间咁样真系吓，唔系污蔑咗到《逆光飞翔》真系。 佢第一次听直播， 哦，真系 好欣赏。 好知道。咁啊，我头先话翻嚟话想讲下包容啦。OK， 咁啊 ，Peter 亦都 post 咗一篇咧系李仪嘅文章啦。其实就即系都系喺呢个《苹果日报》都系讲究竟香港人有冇包容嘅。咁我想讲一样嘢咧，就系、你讲，如果你话其实我理解嘅国内人咧，即系你话 OK， 如果你要香港人去包容咧，其实真系系唔容易一件事。譬如话你话呢件事咁样即系用翻用法律去同佢哋讲，其实系咪一个好有效嘅方法咧？ 呢、這個你提醒我，頭先你未講過，即係上節嗰陣時候你說，你話即係我哋去日本又好，去其他地方又好，如果你跟團嘅話，導遊會講當地嘅一啲習俗、一啲避忌嘅嘢、一啲需要留意嘅嘢。其實如果對於內地咧，我覺得最好咧就係個個關口派一個小冊子，嗰、個冊子咧就係香港嘅法律係啲咩禁忌，唔該你哋遵守。咩叫入鄉隨俗咧？中國人咧其實泱泱大國最講禮儀啊嘛， okay。 你自稱你係強國。你係盛世，咁你個子民應該更加就係識得懂得禮儀啦，尤其廉恥兩個字啦。咁、所以你咪列曬咯，列曬成個小冊子，每一個人一入嚟派翻俾佢哋，乜嘢係手法，要做啲乜嘢啊，全部列曬俾佢哋睇。 因為我理解嘅國內人咧係咁嘅，即係譬如話旅行嘅心態咧，即係呢個從翻佢哋嗰個角度去睇啦、就係話第一對好多中國人嚟講咧，旅行係一個好大件事嚟嘅。OK， 佢哋即係可能係 即幾年都唔去旅行一次，或者甚至有啲係真係尤其是特別嚟香港自由行咧，或者跟團嚟香港嗰啲咧，其實有好大部分咧，佢哋係第一次嚟旅行啦，或者第一次去香港啦。咁佢嗰個心態咧係佢唔理得你咁多，因為佢會覺得旅行一件好大件事，佢會覺得一定即係嚟緊係一個好愉快嘅一個旅程。OK， 咁你見到，然之後咧，佢有一個咁嘅前設之後咧。你會發覺好多時，你見到我哋喺香港有試過好多好多次嘅好多事件嘅發生啦，譬如話啲旅行團俾人哋即係有導遊帶佢哋去強迫佢哋去買嘢啊，之如此類啊，或者嗰個團貨不對版啊，住嘅酒店又唔啱數嘅時候咧，你發覺佢唔係同你講法唔法律嘅 ，OK， 佢口係同你講法律，但其實佢係潛意識佢係用一種咧死掠嘅心態咧，係要掠到啲嘢咧。得手為止噶嘛，咁呢個係多次喺好多件即係中港嘅矛盾嘅事件上面，你都會見得到有呢樣嘢。咁你到最後咧，如果你即係嗰個，然之後咧到最後你就用阿黎棟國或者阿蘇錦良佢哋講，你就同香港人講，你包容一下啦，你就下佢哋啦 ，OK？ 咁然之後咧，咁件事好似就解決咗啦。但係個問題喺邊度？個問題就係、你咁樣其實係冇解決到個問題，因為啲事係會越嚟越嚴重㗎嘛。即係然之後，喂，即係你俾到人哋一個感覺就係、樣樣嘢我都會就晒你㗎啦，你鍾意點就點啦。OK， 今次你屙屎我又包容你啦，下次你喺香港殺咗人 ，OK， 紀律部隊啲人員都唔會執法嘅 ，OK， 都係包容下你，放翻你出去啦，情有可原嘅咁樣。即係可能我講得誇張啲，但係。嗰個情況係真係會越嚟越係咁樣㗎嘛，咁所以即係我好想問局長就係、是，喂，究竟你想我哋點樣包容先？包容到去一個乜嘢嘅地步先？即係有底線㗎嘛，每個人香港人都有底線㗎嘛。 嗰個包容咧係建基於咧你互相係咪一個尊重？即係我哋講係同一個。同一個起點先，你係咪尊重我先、如果尊重我話，譬如我哋以事論事，發生一啲激變，咁呢個係可以包容嘅，因為係以事論事，我哋冇一個人身嘅攻擊嘅問題，只不過係中間出現一啲激烈嘅辯論嘅啫。咁但係出於咧，我哋唔係一個人身攻擊，你涉及到一個人身嘅攻擊嗰時候咧，嗰個就唔係一個尊重。基於一個尊重嘅立場，你依家你係承班咧一個大爺咁嘅個心態，就話喂，我嚟打救你香港咯，錢係宇宙萬能嘅無敵嘅嚇，我只要拋個錢俾你個身上面，你香港人瘦啦咁樣，我做乜都得嘅。但我哋唔係一個咁樣，我哋係一個文明嘅一個城市嚟嘅，即係香港。佢哋未文明嘅啫，佢哋嘅文字未開啟嘅啫，我哋冇理由將自己咧，即係為咗遷就於呢一班人，為咗係政府要攞一個經濟上面嘅利益，再加埋政治上面嘅求穩，向上面向佢個老細嚟求穩，所以嚟犧牲我哋香港人，犧牲我哋建立咗咁耐嘅百幾年嘅文明，呢個冇可能嘅一件事嚟嘅。我哋淨係可以教化佢，你文字未開，我嚟教化你。每一個人入嚟喺海關嗰度，所有嘅關口列曬，俾個小冊子佢哋。你香港，你有啲咩需要留意？有啲咩做得？有啲乜嘢唔做得？如果犯咗之後，你有啲咩要孭嘅？呢啲嘢全部都要俾佢知嘅。我上一次，我最近一次去海洋公園嗰陣時候咧，海洋公園咧有水族館嘅，咁佢其實咧，佢有列住咧就話咧，你影相得，但係你唔可以開閃光燈。你諗下，即係有啲深海嘅動物咧，即係魚類咧，你一開閃光燈，其實你好對佢好殺傷力噶。咁有啲內地人咧。有啲內人梗係唔聽啦， 冇啦， 唔聽嗰陣時我出聲，冇職員嘅，完全冇職員。其實我對海洋公園嘅處理係非常之唔滿意嘅，即係我覺得有啲咧，我最記得係雪狐啊，雪狐咧佢係有個洞咁樣嘅，佢為咗令咧所有嘅遊客咧係可以睇到個洞穴嘅話咧，咁真係真人 show 嚟嘅，嗰個係。狐狸咧，你喺個洞入邊，嗰個洞係玻璃洞嘅啫。你所有人咧，就算黑咪掹咧，你都冇意思嘅對佢嚟講。其實都係有光咧透入去，啲人全部都可以睇到。內地遊客咧就開住個燈，個閃光燈就喺度影相。 OK， 會驚嚇到啲動物啦。 冇職員理。跟住我就去到，我同佢講，我同佢講，我話咧唔可以，係啊，佢就冇人理添。我話咧唔用得閃光燈。 唔我理解啲。 對方聽我，我覺得 OK。係。即係我哋啟發緊，即係啟動緊一個教育嘅機制。 係。 但如果你喺啲網民嗰啲五毛嗰啲咧，你喺度挑機，對於香港人挑機咧，咁我你哋五一你咪嚟咯，我都係建議嗰樣嘢，你去局長嗰啲咯。 其實講講下咧，我發覺其實局長唔應該用包容呢個字，佢應該同香港人講你縱容一下佢哋啦，係一種縱容嚟嘅，根本唔係一種包容嚟噶嘛。 同埋佢叫我係無限冇底限地嚇，冇底線地去嚟容忍呢一班人， okay, 而呢一班人嘅行為 係咯，我頭先咪講緊有條底線噶嘛。 所有嘢都要有底線，尤其一個文明嘅社會更加有條 line 嘅。如果我哋香港人自己嚟破咗自己呢樣嘢咧， 係啊， 我哋真係俾佢哋用得好快嘅啫。 係啊， 你諗下梁振英上台幾耐啫？兩年幾，我哋香港破壞咗建咁辛辛苦苦百幾年建立嘅嘢，佢破一下子話破壞就破壞得好快，仲好徹底添啊啲嘢。 係啊，你即係我舉多個例咯，你譬如話早幾年都有拗過，而家仲未實施㗎啦。咁但係香港政府好想實施嘅，譬如話自駕遊咁樣 ，OK， 內地自駕遊咁，香港人好大反應啦。 嗯， 咁呢個係可以理解嘅喎，因為。你即係你幻想下，我哋經常喺國內生活，我哋又知道內地人點樣揸車㗎啦。咁、你嚟到香港，你又用返同一種嗰種文化揸車，喂即係唔打燈 cut 線，雙白線你又爬頭，跟住然之後呢 ，OK， 有交通意外啦，你停低咗架車，喂跟住你喺個車尾箱度掹把來福槍出嚟肥人，咁然之後肥咗之後就，大家包容下佢哋啦，係咪先？佢哋都唔係成日嚟嘅啫，係嘛？呢啲係慢慢就冇㗎啦，大家慢慢。慣咁又係咁咯，咁我哋要包容到，喂大佬即係無底線咁樣包容就真係唔係包容咯，係一種縱容嚟噶嘛， 係啊，所以其實你由呢一連串嘅事件嚟睇翻咧，即係最初期阿曾阿容嘅事件嗰陣時候咧、你可以睇即係話啊，可能喺個文化上面嘅一個差異，但你去到今時今日呢一個位嗰陣時咧，當成個政府嘅官都主要嘅官員跳出嚟，仲要係保安局局長，再加埋係嚇我哋嘅律政司，呢啲係應該係最守法、最尊重香港法律嘅。 係啊，黐線嘅咯， 竟然係帶頭咁樣嚟破壞香港嘅法律，你會覺得係好大嘅危機。呢種危機就係話咧。你真係好快，我哋就被洗咗㗎喇。 所以你而家明點解台灣要反服貿囉。 係呢、這個係好關鍵㗎。係、這個、 啊，因為我哋落咗答啦嘛，我哋咪辛苦好多囉，宇文。 係啊，所以其實我覺得即係我哋冇再停留喺一個語言上嘅一個漫罵嘅層面，我哋需要嚟當一場戰爭咁嚟捍衛返自己啲嘢㗎喇。 嗱，我又有另外睇法嘅，即係我覺得就即係又未必話係咪真係去到一個戰爭咁樣呢。嗱，即係我又講兩樣嘢，我首先想讀咗 UFO out 佢嗰個回應，佢就有一個回應，佢就話佢其實根本呢個就唔係文化差異嘅問題，係一個衛生嘅問題。咁呢，嗱，我咁樣同阿 UFO 講就係，我呢個禮拜呢其實呢都有同啲內地人有討論過，咁佢哋有一個好奇怪嘅見解嘅，個見解就係咩呢？因為嗱，我哋喺禮拜喺呢件事上面呢，喺今個禮拜頭呢，其實有好多內地人都搞唔清楚究竟嗰個細路仔係開大抑或開細嘅，即係小便啦，抑或係大便嘅。咁我哋最初嘅時候咧，係一路都以為佢係小便嘅 ，OK。咁然之後咧，喺內地有啲報道咧就係咁講嘅，就係話嗰個內地嗰對爸爸媽媽，其實佢哋好文明嘅咯，佢哋其實個細路仔喺度小便緊嘅時候，係有器皿裝翻住啲尿尿嘅喎，咁樣嚇。咁而家最後而家我哋知道啦，最後出嚟一嚿care嚟噶嘛 ，OK。咁但係即係佢哋係會，佢哋我想講嘅就係佢哋係有一種好奇特嘅思維，就係、是、覺得，喂，我而家已經唔係隨便屙喎，即係甚至第二日如果有一個內地人喺條街度便便。如果佢個爸爸媽媽揾張報紙墊住個地下咧，佢哋覺得已經係冇問題㗎啦。嗱、呢個，所以我想同阿 UFO 講就係、是、呢、這個我真係覺得係文化差異嚟嘅，即係大家諗嘢根本係個思維係有唔同咯。係啊。 嗱頭先咧有個查客就話咧，話即係喺內地，如果佢哋喺內地。在自己的本土来做这些东西，这些是不是违法的呢？这些绝对不违法的。即是我们打翻查行，一些都不违法。 同 埋呢，法律对于内地来讲是没意思的。 没东西好讨论的这件事。即是你不要用，我觉得用法律即是在大陆很多东西 大家都唔會相信個法律㗎啦，即係照屙就照屙㗎啦，即係冇乜問題喎。呢個喺公路上面，我哋已經經常係咁樣㗎啦，係啊。你仲你嗰度仲有咩讀啊？葉文。 UFO 佢就話Raymond 咧就話咧啲小冊子啦，香港人未必睇噶啦，何況強過人咁樣。 我就覺得咧，其實有陣時咧，即係你話除咗用嗰啲好激烈嘅行動咧，係咪可以試一下？即係譬如你除咗影佢相之後，嗱，我都見過好多次係有呢啲，尤其是喺個。我試過見過好多次咧，就係、是、啲大人咧就圍住喺我哋個垃圾桶嗰度食煙啦，跟住然之後咧，佢就揾嗰個細路咧，就順便咧就喺個爸爸食緊煙嘅時候咧，就會喺埋個垃圾桶隔離咧，佢就會喺度便便嘅。咁跟住然之後咧，我試過一次個自己嘅經驗就係、是、我當然唔會攞住個相機影佢啦，因為其實我自己個睇法就係我覺得你如果每一個禮拜大家拿住個相機。呢、這個即係好不友善咁樣影佢咧 ，OK， 我尊重你嗰個做法，但係嗰個未必係我嘅做法啦。我就試過有一兩次咧，我就係會行埋同佢講，因為我自己都食緊煙噶嘛，咁我就試過我都會同佢講就係、是、咁樣好似唔係咁好喎、啊，即係香港冇呢、這個咁嘅習慣，咁我話附近都有洗手間嘅，其實你可以帶個細路仔去廁所，同埋就係呢度咁多人食煙，個細路仔喺度咁樣。喺度便便都唔係咁好啦，咁樣咁、我就會試下咁樣同佢哋去傾咯。咁佢哋 接受嘅。 咁當然啦，如果我都會預咗一樣嘢，就係、是、如果嗰個人好覺得咁，我咁樣講係冒犯咗佢嘅 ，OK， 我就會停口就算數噶啦。 係啊，其實成件事啦。嗰對家長咧，嗰對夫婦啊，嚇加埋小朋友，即係小朋友梗係無辜噶啦，你先至兩歲嘅個小朋友， 係啊， 嗰個家長咧，我唔係話緊嗰啲家長， 係， 我當然唔係認同嗰個家長嘅行為啦， 嗯， 佢哋冇嗰種意識，佢哋喺內地咧，如果你哋喺內地，你經常去旅客行咧，接觸下內地人，你會知嘅， 嗯， 內地對於小朋友嗰種諗嘅方法同香港好唔同嘅， 嗯， 佢哋會覺得小朋友做好多嘢咧，佢哋嗰個寬容度係非常之大嘅， 細路仔唔識世界， 係啦。 嗯， 所以佢會好包容性好大，佢即係所有啲家長啊，加埋大人添啊嚇，對於小朋友嘅一個行為，呢兩個夫婦咧，或者係好多時咧，即係網上面啲人咧拍落嚟啲相咧，即係隨街大小便啊，經常咧其實即係你睇報紙咧、蘋果嗰啲咧，佢都貼咗好多啲相出嚟。 係， 呢啲係文字未開嘅。 嗯。 在內地是完全呢咁樣做呢，就是、等於係普閒嘅，就係、是、司空見慣，完全唔需要大小即係大驚小怪。佢會覺得我哋香港人點解咁大驚小怪， 係係 佢會覺得好奇怪。但係我哋有責任需要講俾佢知，喺香港嘅地方你唔可以咁樣做，你咁樣做係唔啱嘅， 係 我哋冇得包容。如果我哋去容忍呢一種行為咧，就係、是、縱容佢繼續去犯法，呢個對佢都唔好嘅一件事嚟㗎。 冇錯， 對兩方面都唔好。我哋執法緊，佢自己又學唔到嘢，永遠都冇得進化。 同埋一個好嘅 education， 因為我覺得，即係你話你我阿宇文頭先你講，你話細路仔係冇罪嘅，佢乜都唔識嘅，係啱嘅。但係嗰、那個其實係對細路仔一個教育嚟㗎嘛。OK， 如果佢嘅童年。是可以周圍屙的時候，他大了到他有細路的時候，他咪又是周圍屙。咁如果我哋中國人成日咁在意我人哋點樣睇我哋嘅時候，喂，其實係咪應該係好好地去教育下一代咧？係咪先？即係我覺得有咩問題啊？咁但係大家就好似覺得好似觸動到嗰個痛處咁樣，跟住然之後就即係兩邊就會對立得好緊要咯。 哈哈。 嗯。阿租啊，读阿租嘅意见就系话，佢话咪系咯，佢话第一样嘢要做嘅嘢咧，就是、限制自由行嚟港嘅人数。咁啊，佢哋去到全世界都系咁屙，不过咧喺外国始终咧系为数不多嘅个别事件，但系香港系一个好细而资讯流通得好快嘅地方，任何个别事件都会极有可能咧被迅速放大。咁啊，香港实在系承受唔到咁多唔文明嘅旅客，限制旅客人数咁简单，点解政府唔 X 做啊？嗱，你又试我啊，租哥，哇，你真系赞啲，我又想，哇，真系大镬， 赞啲意思就系， 但我好认 認同阿Joe哥講嘅嘢。 用呢個位嚟講， 又五百蚊大佬真 係咁樣。 唉，真係如果咁樣做落去，真係慘，我寧可翻翻 D 一百做真係。咁咧嗱，即係我認同阿Joe哥呢樣嘢。其實佢帶出另外一個問題咯。嗰個問題係我都話唔到俾你聽，係咪就係話又講翻俾阿梁振英聽啊？係咪負荷過重先？即係而家內地人成日周圍喺街度屙，係咪我哋啲廁所唔夠先？咁呢個我覺得又一個另外一個角度，係需要個政府其實真係要你成日成話俾我哋聽，負荷係冇問題。咁而家係咪負荷有問題先？譬如話你即係去到銅鑼灣西洋菜街，我問宇文啦，你無端端你想唔想走去銅鑼灣行街？你都唔想啊，唔好話變唔變先啊。喂，大佬人撞人，每個禮拜都係咁樣。 你知唔知我最怕就係時代廣場行去 SOHO 嗰度，哇，嗰種咧完全係煙區嚟嘅，即係你完全無法經過個地域嚟。 係啊，即係連個街都要禁煙咁就係。 但係我想講就係呢個唔係一個文化差異嘅問題。 嗯。 呢件事咧，係令到我哋要警惕，即係香港人要警惕嘅一樣嘢咧，就係佢內地咧，《環球時報》又好，《人民日報》呢啲官媒嘅喉舌咧，佢藉住呢個方法咧，想將呢一件事咧，想將呢一種劣行咧，變咗一個常態化。令到你哋香港人咧，你接受，喂，你哋接受呢樣嘢啦，你哋包容一下啦，你哋有錢賺嘅係嘛？係，只話內地發展得快嘅啫，係嘛？發展過快嗰陣時候咧，先至會出現呢啲問題。你如果係潛移默化不停地對香港咧嚟灌輸咧，呢、這個咧就係將香港咧香港固有嘅價值抌咗。然之後將內地嘅價值植入香港。呢、這個係強殖性地嚟植啊。 Okay. 然之后你植入咗香港嘅将内地嘅价值嚟直到去香港嘅时候呢，咁好多即係所谓嘅唔使洗脑教育㗎。我哋已经系变咗大陆化㗎啦。 Okay. 过多两三年呢，我哋啲言行啊，我哋唔需要守法嘅。 Okay. 因为守法冇用嘅，我哋要斗恶嘅。我哋要赖皮嘅。我哋要耍赖嘅。我哋要所有规矩嘅嘢全部都要破坏，我哋就要做佢内地人依家做嘅一啲行为。佢就係喺度做緊呢樣嘢。 OK。 佢要將呢樣嘢咧，所有嘢合法化。所以我點解形容咧？即係可能用戰爭係一個比較強烈嘅一個字眼。係。但呢個無疑係對香港嚟講係真係好重要嘅一樣嘢，就係、是、去守住我哋原本嘅價值。 就 是、 OK。 呢個真係一場窩嚟。 係啦，嗱休息前咧就多謝 Kelvin 仔啦，佢幫我哋咧 post 咗呢個咧蘇錦良啊嗰、那個住址啊，係香港金鐘麥當勞道44D 康樂大廈四樓。嗱呢、這個咧我會喺北上頻道都會 share 俾內地嘅朋友。五一咧係一個好去處。咁仲有律政司司长嘅官邸咧，就喺香港岛斯芬道19号，大家一齐去屙毒屎，我哋休息一阵啊！ Hi, I'm Cashy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This is my dream. 去到夜机场记得 check in 影相，要个个知你即将去边，买对波鞋又 upload 身相。 厄拉是上网的原动力，厄拉是生活的必需品。柏原太河、肥菜、Amber、Eric， 星期三晚同你厄拉一周。 我有美丽的认同，就够。 东立独家授权，陈某亲自绘图。香港人气漫画改编手机游戏《火凤燎原》首度突破200,000人下载，即上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新手玩家免费送你 B 级无障卡。 我觉得系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霸气噶。 原来水镜卡系咁样用嘅，早知就唔使练咁耐啦。 都要有 S 卡啦，点解冇呢个无名军师嘅？ 立即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 全新4.2版本，新增破阵系统，惊喜登场。